锵锵三人行，我发现呢、啊，这个都不是偶然的。侯德健呢、啊，这在哪儿都是个人才，跑到我们锵锵三人行都是一流的嘉宾啊，这个讲得非常好，所以舍不得让你走， 能砍。 那太能砍了，哎，不是，而且砍的这个有头脑有智慧，是吧？像昨天呢，都砍出恐慌症来了嘛。 对， 所以我就觉得啊， 搞得我们一夜没睡着。 你要说现在80后、90后的人，如果说你不知道侯德健啊，那么我认为你有点缺课了， 要补补， 要补一补。这是就是龙的传人，而且他自己这一路，这个一个台湾人啊，1983年算是最早跑到大陆的人之台湾人之一了， 对 吧？侯德健在大陆受到那样高的这个待遇和这个礼遇，风头一时无两。但是呢，7年之后又这个偷渡回台湾啊，然后呢被台湾判了3个月，然后呢又远赴新西兰，在新西兰你算是困学16年的， 对， 学易经，2006年获得批准，又能重回大陆， 对， 现在住在北京三元桥附近。 对， 哎，就是，所以我们这一代人都对他感到无穷的好奇啊，以至于就说我们都想知道你现在靠什么活着呢？ 我现在主要就是，帮一些大企业写企业歌。啊， 下海了。 不，那价钱不错的。 啊，是吗？ 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啊，旅游景点啊，他们都其实都蛮需要一首这个比较能传唱的，而且比较能够传神的。 怎么样的企业歌呢？你举个例子听听。哦， 像做灯泡的我也帮他们写过啊，造桥的也帮他们写过。 灯泡的企业歌怎么？亮亮亮的什么？ 不是啊，那很特别啊，里面没有一个灯泡或也的意思在里面。 这还是高手啊，做的时候就 很好玩的。 但你就不想再做传世的歌了吗？ 我想传世的歌它不是想做或不想做，其实都是不小心的。你比如说你前面的我大概有两首歌比较可能会大家会有印象的，一首是龙的传人，一首是酒干倘卖无。 酒干倘卖无。 好了。那么你说当我写这两首歌的时候，我是准备把它传世的吗？没有，完全没这想法。 当时龙的传人的最早的这个时代背景也很有意思， 对， 是美国跟台湾断交，那是跟谁断，跟谁结交呢？就是跟中国大陆。 对， 当时他们台湾班里的同学就义愤填膺了，但是 没错， 他就有了这么一个龙的传人， 对， 哎，都是龙的传人， 对， 所以说他在台湾呢， 别搞得这样你死我活的，好像世界末日这样，这个意思 啊，我们。当时很奇怪的，就是1978年12月18号还是16号，这一天早上，那么我被同学摇醒了，说猴子，哎呀，我们姓猴嘛，就没办法， 长得也像， 属也属猴， 属也属猴， 哎呦妈呀， 龙的猴子， 然后呢，哎，猴子赶快起床了，不行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帮我们听听的收音机，在播报。好像这个美国人要跟我们怎么了？然后当我听的时候呢，就是已经 你那时候多大？ 1978年大学应该要毕业了，但是没毕业。 大学生 。对，我是因为我大学读了太多年了，老是过不了关， 老留级 ，我不想毕业。然后呢，就是说让我听，就是说到底是说了什么东西啊？但是我也只听到一部分。那么我们就跑去找这个外交系主任啊，这个朱老师，朱建章朱老师。我们说朱老师，我们刚听到那个事情是不是真的？那朱老师跟我们说是的，没错。那么美国这个宣布，那么和北京建交，和台北断交。哎，那这个是晴天霹雳啊！对于在当时的台湾来讲，晴天霹雳啊！ 那是， 这是美国干爹说不要我们了啊！那个情绪啊，有愤怒的，就是说，就好像这个离婚打离婚官司啊，或者失恋的啊，就是你这个负心汉的啊，有这种情绪的。那么什么情绪都有，还有就是说，哎，你不讲道义啊，你不够哥们儿，好像就是朋友不做了， 不仗义， 不仗义。最好玩的还有呢，就是说， 私下的就是说，哎呦，我那托福考试考了590多分，那去美国留学会不会有问题啊？ 这是比较现实 的。好了，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那学校里面贴了大字报，什么大字报都有。但是我看了以后，我心里面觉得说，我不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啊。那我是觉得就是说，我看到了一个问题是说，中国人真的有智慧吗？如果中国人真的有智慧啊，那么中国人能不能够自己解决自己兄弟之间、自己家人之间的问题，还是说要人家在旁边说三道四呢？啊，在这边趁机渔翁得利呢？啊，我们真有这种智慧吗？那么我们有的是5000年的文明，还是5000年的文化呢？那我们还是有，到底我们有多少智慧啊？那对这个问题，在那个年代1978年的时候，我是很失望的啊，因为在我身周遭的同学的或者社会上的这些表现，就歇斯底里那种非常就是收不住的那种情绪的那种，我觉得这样你们就能把事儿办好？我不认为的。 所以就有了这个。 所以我听了他这段解释啊，我发现这个新批评有个口号叫作者已死，就是说新批评一种文学理论， 是 他就认为我们看作品只看文本，不要考虑作家讲什么，假定作家已死，这20世纪新批评这是主流。 是， 我发现新批评还是有局限嘛，你看刚才这个作家的这番解释 是 对我理解这首歌，我下次再听，我以前我总觉得这首歌是歌颂中国5000年龙的传人嘛，就现在我估计河南什么地方祭皇帝的时候都在放这个歌嘛，原来他还有这么一个现实的背景，我觉得这很有道理，很受启发。 对， 谢谢你今天讲这番话， 因为有锵锵三人行，我才有机会啊。 多说几句， 否则如果没有锵锵三人行，我就没有机会来说，那作者本来就该死了。 对。 遍千禧的深夜里，将炮声敲碎了宁静的夜，思念出歌是奴才的剑，多少年还剩人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你的这个优点呢是不安分，缺点是太不安分。所以你看从他当年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学生啊，他的这种胸怀，你其实台湾人最爱讲格局，你知道吗？这个词儿啊，我还是在 传统， 我还是在台湾人那儿学出来的 啊。 就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看你这个不安分的是吧，你也不在那弄音乐，然后你还弄动漫啊，你还给企业写歌，你还到新西兰16年研究易经， 跟朱尔泰有政治热情， 你还搞政治，对吧？经历了这么多年啊，这个挫折也好，或者风风雨雨也好，我想问你，就是你今天对中国的命运还关心吗？ 当然关心。 还是已经变成一个更关心个人生活的人？ 个人是必须要关心的，因为你没有个人就没有家庭，没有家庭， 所以他关心北京的楼价 就没有社会啊，这都必须要，因为你生存是很重要的嘛。 嗯， 那么你说一个是生存，一个是发展嘛，对不对？你看这个，但你要说对整个国家，你说不关心，就是说一种冷漠，我觉得。没有，还是一样的。 那我不知道啊，就是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中国现在的这个发展呢、啊、种种国际上的议题咱们都了解哈、你怎么看？ 我们说一个，我们从小一个小动物开始说起好不好？ 小动物，好， 小昆虫。 哎，讲讲这个 这个蟑螂。 嗯， 这个我在7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呢，听说过这么一个实验。那么这个实验室呢，在一个玻璃瓶里面呢养蟑螂， 那么条件是呢，放很少的蟑螂进去，你只能把死的蟑螂捡出来，那你不能把另外新的品种活的蟑螂放进去。 嗯， 然后你喂蟑螂吃它最爱吃的东西， 嗯， 比如说蔬菜叶子啊，那菜叶子，然后蟑螂长生得很快，一下呢就一层长满了，又长了一层，那么这个时候它不进食了，不吃东西了，那你再把那个蔬菜上面呢刷点花生油，然后再把它丢进去，它又开始吃了，然后这个时候它长到第三层都长满了，这个时候它什么都不吃了，你倒花生油它都不吃了，它只吃另外一只蟑螂，然后开始互相残杀。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蟑螂就会死很多，你就把那死的蟑螂捡出来，捡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很多小的蟑螂呢生下来没有脑袋啊，那个头也变小了，有的生下来没有翅膀，有些生下来以后呢整个是透明的， 是活着的吗？ 啊，活着，然后就不久就死了。 啊， 然后呢蟑螂下蛋呢是下的飞起来，下的那个瓶子上都是，那么有些那个卵呢就变成透明的，里面是空的， 种的退化， 它就整个就下去了，下去到某一个就是一层都铺不满的时候，它又开始吃了，又开始吃菜叶子了，但是它这个蟑螂这个品种就开始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说生存，人类生存生活的空间的拥挤感会让人发狂的。我举个例子，就是说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说呢，当中国历朝改朝换代的时候，都是当人均可耕种面积不足3亩地的时候改朝换代并不一定因为前面的皇帝就真的是最近这段时间做了什么措施，不，那我们看最近这个很多，我觉得那个蟑螂自己咬自己不去吃东西就是战争嘛。 嗯嗯 那么你回想我们比较熟悉的几次大战大的战争，一次大战、二次大战是由真正非常强然后非常富裕的国家非常这个 GDP 不断成长的国家，然后要去侵略别人吗？不是的。 哎，是不是最近日本到了这时候？ 所以日本明明这个北方四岛、韩国主岛和这个钓鱼岛跟我们这问题的存在都不是一天两天的，它为什么在最近爆发了？所以这个根源一定要往前面去看，它过去20年、30年干什么了？它的生存空间被局限了，被缩小了。因为我们本来的生存空间的意思是土地，土地是不可能变大的，但土地可以变大的原因是我们修桥铺路。 嗯， 当人的交通、沟通，比如说甚至于打个电话拿个手机，都增加了你的生存，扩大了你的生存的空间，让你不感觉那么拥挤，那么你就不会倾向于战争，甚至于文化文学，你坐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房间里面，或者我们的宿舍里面，当你把耳机戴上然后巴哈的音乐出来的时候，你的空间是扩大了。 哎， 这是文化的， 是日本人现在又感到拥挤感了。 日本人现在不听音乐了， 哎， 那么他对菜叶子上面刷点花生油，他也不吃了。 听说最近他们这个受精卵的质量也在下降，男性的精子、女性卵子啊，这质量越来越下降。 好了，那么这些蟑螂现在干什么呢？如果任何日本人听到这一段我说蟑螂是我把我自己也当作蟑螂的，并不是说我就说你日本人是蟑螂，不是的。我们要从这个故事里面来学习一些东西啊。那么这个蟑螂就人类战争的很大冲突，严重冲突叫变成战争。那么背后很大的一个问题是生存的空间的狭小、拥挤，让你窒息，让你不想活了。所以战争并不是说你去杀了另外一个你的敌人，其实战争是一个行为，是一个你去自杀的一个行为。 嗯， 难道纳粹不是自杀吗？ 但是咱们从另一方面讲，日本这事儿聊得挺好，他们是蟑螂啊。对，但是你说现在像中国呀，它的这个发展经济体量的这个庞大，不是像欧美国家 都也恐慌症也有点犯，是吧？ 对对。哎， 这个东西他们会不会按照你这个理论呢？ 对， 他们会不会觉得现在中国的膨胀啊，对他们的空间有挤压呢？ 是，你一只蟑螂如果长得个儿特别大，那别的蟑螂绝对会感觉到威胁的。 是啊， 对。那么日本是，就是说，过去这20年日本的经济是完全不行的啊，所以本来就是说，同样的土地，如果你的 GDP 是像中国这样子，每年曾经保过十几，然后现在还能够保到8啊，那么 GDP 的增长就带给我们更大的生活空间，所以中国人显得没有以前脾气那么大，没有那么凶， 还在铺菜叶子的阶段。 他这个观察呀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站在一个，他说他到哪儿都是一个客人嘛。嗯，他1983年的时候，你看他这次来到中国，他这2006年到现在，他咱们的很多中国人呐，对现在的中国很悲观，觉得中国 非常乐观。 但是你看他呢，他从哪儿看呢？他就说我83年来的时候，中国人都低着头走路，而且那个眼神里啊都蒙着一层灰色的东西， 对， 灰蒙蒙的， 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对，但是他说他现在他觉得中国人看到头有点昂起来， 是， 而且眼睛里看上去都有目标， 对， 有事儿可干， 房子、汽车、美女， 哎，都有目标吗？ 贪婪和野心嘛， 生存和发展。 那是蟑螂跑到第三层啊，我觉得这个很可怕。 好， 跟83年相比，中国人的眼神不对劲儿啊。 他们说，哎，跟83年相比，中国有些女孩的眼神都泛着绿光啊，说是。那 是美超的颜色。 美超的颜色，没错，这事儿你都懂。 不，我第一次听，但是我一听我 对美超的颜色， 我反应是美超，但是就是说，这是我觉得合理的，就是说是这是生存，然后第二是发展。然后第三才有可能是就是说一切的问题，一切的经济学问题，我们到最后只有两个答案，就是供给跟需求，只有这两个事情。那么当中国的需求永远是在供给的上面的时候，中国是不会出问题的。那么全世界经济的所有的问题全都是供给太大了，需求一直不断的弱化，这是经济紧缩啊，这是最可怕的事情啊！全世界都怕这个东西， 应该鼓励贪婪。 哦，贪婪，我是鼓励生存，然后鼓励发展，鼓励过得更好。然后呢，就是说小心，要注意人别太多 啊， 因为你这个生存的空间是和你的人口成正比的，成。 所以你现在也是替国家分忧，你就坚持不要孩子是吗？他跟他这个太太新西兰结婚，但现在就说丁克家庭是吗？ 我们目前我以前有个小孩，我儿子都今年刚好82年属狗的30岁了。 哎呦 啊， 都而立了 啊。对啊，我现在的这个夫人呢，这个我们结婚已经20年了。那么20年呢，我们觉得说我就像他儿子一样。 哦，已经有一个了，哪有这满脸皱纹的儿子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刚才讲那个生存发展啊，其实鲁迅当初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当中还有一个阶段叫温饱。 哦，是。 第一是生存，第二是温饱， 是。 第三是发展。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是在温饱阶段。所以发展呢还没找到个方向，就对一般的人来说，现在的房子、汽车这些都是温饱的阶段。 同意。 但是中国的确过了这个生存这个阶段，那生存是抗战时期， 是 3年自然灾害，文革，这个是一个生存时期，我们政治上能不能生存，肉体上能不能生存的问题。那现在是温饱的阶段，发展没方向。日本的问题是他温饱早过了，温饱走过，但是他没有发展余地了。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一点我是同意的，就是说我们只看到美国在后面捣乱，而他的民族主义，他国内的政治导致他对几个小岛强烈的领土要求。其实站在日本人的角度，他这么一个岛国，这么少的人口，却要维持这么高的一个 GDP， 他在全世界的他的 GDP 很高，跟比中国低不了多少。 对， 他每年要维持这个量极其辛苦。 对日本人来说，所以他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压抑感，是不是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觉得就日本人他，而且他以前日本人在他做早期发展的时候，他们都被灌输是他们的资源少，但只要他强，他可以到外面去拿。 对， 现在这个路在二战以后就全部封死了，完全不能动了，对不对？所以他这个 就剩拿钓鱼岛了。 但是我们坚决不能让他们拿。 好了，那么我们就是说，我们如何解决在这个瓶子里面这个蟑螂的？生存问题和发展问题，我们可不可以拿一个榔头锤子哐叽一下把那个玻璃瓶给砸了，砸了以后到处满地跑，太可怕了。好了，那么所以因此要改革开放。那么改革开放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件事情是喂菜叶子，第二件事情是刷花生油，第三件事情呢，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把这个小瓶子拿到一个更大的玻璃瓶里面，放到里面去以后，敲碎它。 更大的空间。 好了，怎么提供大家更大的空间呢？因为空间它，我说过，原来空间是说你有几亩地，后来空间是说你有多少公路。 现在就 iPhone 5了。 啊，现在是 iPhone 5了，马上就要出来了， 对不对？ 对。那么，再请问你有多少文化？你有多少？创意的产业，那么你有多少服务型的行业，人与人之间有多少的沟通，有多少的交流，有多少的互动。 但是文化越多焦虑越多 焦虑越多。 对啊， 但是这个这就说精神呢，脑力的空间可以是无限的，宇宙等大的。 对，我想焦虑更多可能可以靠更多的交流来让它平息下来。 所以 骨子里还是个乐观， 你就到我们锵锵三人行来了， 因为的交流，所以他把世界描写的这么灰暗，骨子里还是个浪漫， 还是个浪漫。 是，这我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没有， 反而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到现在还是这么一个心。